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千啊，不知道是不是鬼故讲得多呢，然后昨晚就病到七彩咁啦，唔理啦，今晚继续讲。落班之前，我收到咗老公嘅微信，佢话临时要出差，今晚唔翻嚟瞓啦，叫我自己小心啲。我个心硬系觉得啰啰挛咁，我谂应该系因为我已经好耐冇试过自己一个人喺屋企过夜啦。嗰日落好大雨啊，翻屋企嘅路上，我硬系觉得有人喺后边跟住我，成条街就得我一个人喺度行紧，仲有间唔中会有几部车开过。我加快咗脚步，向住屋企嘅方向行过去。翻到屋企之后，我仲系成个人都觉得好紧张啊！于是我走入冲凉房，冲咗个热水凉。喺我冲紧凉嘅时候，突然之间霎咗一下，成间屋就黑晒啦。跟住落嚟就系一阵行雷嘅声，我先至意识到原嚟系停电啊！冇过几耐，喺个厅度传嚟咗敲门嘅声，吓到我即刻着好晒啲衫。我就心谂，唔通系老公翻咗嚟？但系佢自己有锁匙噶，从来都唔使我开门俾佢嘅。我摸黑嚟到咗客厅，慢慢行到大门口，我喺个猫眼嗰度望出去，一个人都冇啊！我有啲惊，谂住行翻房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敲门声又嚟啦，仲有一把男人嘅声。 你好，你嘅外卖到咗啦。 我努力咁令到自己冷静落嚟，然后对住出边喺度嗌：唔好意思啊，你送错啦，我哋冇点外卖。出边突然之间安静咗，大概过咗五分钟。我再对住个猫眼望出去，有一个人喺出面望住个猫眼，我俾佢吓到呆晒，好惊咁即刻冲咗入房。翻到房之后，我四周围望咗一下，决定匿埋喺床下底。匿咗入去之后，我倒吸咗一啖凉气，谂住攞手机出嚟报警，但系手机喺呢个时候居然冇晒电，自动关机啊！就算系匿埋喺床下底，我仲系好惊，好惊啊！呢个时候喺我嘅脑入边浮现出一个问题：我头先翻屋企嘅时候有冇掹锁匙啊？我匿埋喺床下底，静静咁听住出边嘅动静，我嘅脑入边不断咁喺度谂紧呢个问题。呢个时候，恐怖嘅事发生啦！我听到有人喺度敲紧我嘅房门，我吓到成身都喺度震紧，满头大汗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房间嘅灯突然之间着咗，又有翻电啦！我心谂嗰个男人应该已经走咗啦啩。突然之间，呢个人抌开咗我嘅房门。佢就企喺门口，佢好似知道我匿埋咗喺呢度，慢慢咁向住我行咗过嚟。喺离我好近嘅时候，佢又停咗喺嗰度。我唔敢唞气啊，好惊佢听到我唞气嘅声。过咗半分钟之后，我见到佢离开咗房门。呢个时候，我先至松咗一啖气， 快啲出嚟啦！我知道你匿喺入面嘅。 嗰个男人发现咗我，我吓咗一跳。佢靠得越嚟越近，我觉得今次死梗啦。呢个时候，有人踢咗佢一脚，佢晕咗。我咁样先至逃过一劫咋？真系唔敢相信，居然是住在隔离屋的男人来救了我啊。如果不是他，我就已经惨遭毒手了。 佢真系我嘅救命恩人啊！佢仲话当时见到我屋企冇闩好门，把锁都俾人撬咗，佢觉得我肯定系遇到危险，所以先至入嚟噶。后嚟警察嚟我屋企取证，仲发现咗喺我屋企俾人静鸡鸡咁安装咗几个摄像头，呢一单好可能系有预谋嘅案件啊！知道咗呢个消息之后，我成个人都呆咗啊！本嚟放松嘅心情又警惕咗起身。陈老师工作室出品《午夜惊魂》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再见。